别多想，你就这样把我无言你属于我 baby， 不用交出你的心， 你的心 我想用嘴唇对质感应、哦、你头发缠绕耳朵 baby， 你眼睛没闪躲对我说，你要我吻你的头，你要我吻你的手，别把你从梦里惊醒，别把温柔留到天亮以后，你的无助和冷漠填满了欲望颤抖、oh, yeah. 寂寞叹息河流仿佛一时之惊恐、oh. 爱就这么荒唐，当你是在说谎 You do it, how to do it， 不懂该怎么说唱、 oh, baby, no, no, baby no no， 但你只 lose control，一直 lose control baby， 我放弃抵抗就让狂流释放、yeah. 你要的我放肆表演，尽情的 lose control， 紧握你手你抬起头，丢掉感情后的纽扣，舍弃温柔，你要我吻你额头，我却想吻你的手，让你沉醉在这世界天亮后，告诉我一切再继续，闭上眼我去感觉浪漫气氛的借口，你说不想离开我也走不出来 You do it, how to do it， 不懂该怎么说唱、 oh, baby no no baby no no， 但你只 lose control， 一直 lose control baby， 我放弃抵抗就让狂流释放，你要的我放肆表演，尽情的 lose control， 我和你在一起呼吸是梦境是幻境不确定，梦中的迷离那永远的秘密你无法去说明，我和你在一起呼吸是梦境是幻境不确定，那笑容的神秘那永远的秘密你无法去说明 Oh baby no no baby no no， 但你只 lose control 一直 lose control baby， 我放弃抵抗就让狂流释放，你要的我放肆表演，尽情的 lose control control oh baby I just wanna have you girl lose control